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，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，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，家叙家议。 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，我是于浩。很多在国外买过烟卷儿，或者呢是在网上看过国外烟盒包装的人呢，应该都会有一种非常直观的感受，国外那些烟盒看起来忒恶心了，是吧？烟盒上印制的变黑的肺呀、污浊的牙呀、狰狞破溃的肿瘤等等这些惊悚图片，相比于国内普遍精美的包装啊，实在让人本能的不适应。很多人在出境旅游的时候，原本呢想买盒烟送给亲朋好友，可是呢往往啊这烟盒啊就把他们给劝退了，担心的拿不出手。可以这么说，包装上面的视觉冲击造成了犹豫，是禁烟效果最直观的一种方式。最近呢，有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指出，我国是烟草产量和吸烟人数都非常多的国家，而烟草危害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。可是呢，国内烟盒的包装设计都比较美观，具有一定的诱惑性。漂亮的烟盒包装是引诱青少年吸烟的重要媒介，希望国家烟草局出台相关规定，在烟盒包装上印制大而清晰的警示图片，降低尝试吸烟的欲望。对此呢，国家烟草专卖局回复说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规定，缔约方在公约生效后三年内，根据国家法律采取和实行有效措施，确保健康警语和信息宜占据主要可见部分 50% 或以上，但不应少于 30%， 可采取包括图片或象形图的形式，并未强制要求各缔约方必须采用图片警示。我国卷烟包装经历过历年数次的调整，增加了警语内容，扩大了警语的区域面积，加大了警语字体，增强了颜色对比度，警示效果明显提高。目前呢，我国境内卷烟包装完全符合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规定要求，且能够达到告知消费者烟草危害健康的警示效果，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已深入人心，成人和青少年的吸烟率均稳步下降。国家烟草专卖局还表示，下一步我们将会继续加强卷烟包装警示研究，加大预防和劝阻未成年人吸烟工作力度，进一步做好烟草控制工作。 我觉得这种警示图片应该给印上，因为在国外就是玩的时候看到那些印刷的图片，都觉得视觉冲击力挺大的，应该会有一禁烟的效果。 首先因为我不吸烟，我不是烟民，所以我肯定希望吸烟的人越来越少。吸烟有害健康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所以作为不吸烟的我来说呢，也希望能够更少的间接的吸到二手烟，以免对身体的健康有影响。在烟盒上印上这些警示性的图案，我觉得这些图案还是很有冲击力的，那么就能最大程度上让大家有这种抑制吸烟的想法。 图案什么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。对于我来说的话，我一是抽烟抽的很少，二就是我一般不看，我就直接抽了。 我认为它是非常有效果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戒烟也跟它有关系，就是当年朋友从国外带过来一盒，就是外国的烟嘛，它上面印着一个肺，然后都是烂的，哎，看着好恶心。后来我说那就别抽了，因为本身就抽的不多嘛。然后看完那个画面以后，就觉得算了，还是别再抽了。 咱们且不说这些老烟民对于这些可能麻木了，他从内心觉得无所谓，但是我觉得对于新的烟民，就是刚开始抽烟的人，拿到这样的烟盒可能是能起到一定警示作用。那从这一代开始就能让他对这个吸烟有所忌惮的话，我觉得对戒烟也好，对减少吸烟还是有一定帮助的。 众所周知，吸烟有害健康。那根据各国的控烟经验来看的话，想要降低吸烟率，减少烟草的危害，需要多管齐下，采取全方位的控烟措施，比如在公共场所禁烟，提高烟草税率，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，禁止烟草广告，烟盒印警示图等。目前呢，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的烟盒上的警示图片面积都大于 50%， 而我国烟盒上的戒烟警示呢，只有一行吸烟有害健康的文字，而没有警示图片。其实呢，我国已经形成了全面控烟的良好局面，社会大众对控烟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，各种控烟措施也在大力的推进实施。只是呢，在烟盒上印警示图这一措施始终没办法实施，可谓是停滞不前，是整体控烟效果大打折扣。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介绍，中国疾控中心2018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结果显示，有 69.6% 的人支持在烟盒包装上印制健康警示图片，即使在吸烟者中的支持率也是达到了 65.2%。 那按理说，在烟盒上印上类似于黑肺的图案在技术上并无难度，可是为什么在专家学者乃至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的呼吁多年之后，仍然没有任何进展呢？图片警示比文字警示更能够直接对吸烟者造成视觉冲击，从而起到警示效果。警示图片难上烟盒并不是小事，这既能够影响公众对于烟草危害的正确认识，也折射出我国控烟工作的现实困境。比如一些地方公共场所禁烟落地难，未成年人吸烟率上升，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某些地方政府对烟草税收的严重依赖，而这正成为了对于控烟工作的最大阻碍。国外烟盒包装上的图片对烟草消费者有很强的警示作用，督促吸烟者尝试戒烟，即使有意回避这些图片，但效用仍然存在。比如大家不会把烟作为礼物送给其他人，直接降低了烟草消费的欲望。我们国家现在有超过3亿的烟民，而且低龄化的情况很严重，很多未成年人就是被烟草精美的包装吸引成为烟民的。2019年7月9日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印发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-2030年中也提出，完善卷烟包装烟草危害警示内容和形式。我们不能够继续宁要漂亮烟盒不要百姓健康，让警示图片上烟盒要在烟盒上印上更能够震撼人心的警示图片，这事关民生大事。据了解，我国烟草品牌在内销和出口方面早已经采取了双标模式啊，内销产品延续精美图片路线，外销产品则都在烟盒印警示图，内外有别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我们要说全方位控烟，为国为民，要突破既得利益的重围，要将控烟计划的完成与地方相关部门的绩效考核挂钩，要保护民众健康与权益，让烟盒变得不再看起来很美，您说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，我是于浩。 是我勇敢太久，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，不能说出口，那么折磨，勇敢了太久，城市中满短暂的烟火，无处躲。